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白云是神女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向往，那花郎就在日月下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那长长的回声哟，也是我的情话喽，长的回声哟，你是我的情话喽。是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激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，

归还，塞地玛利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兵给孙给孙我买红兵开战周苏两恩红兵滚滩红南阳把泪那红三尘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黎信昌演唱的《曲曼地》，李丹阳带出的《红月亮》，温可铮演唱的《嘎达梅林》。 我们劳动有歌唱，永远在一起啊。